却好好生活。 知道了。 FM 九十八点二，是否需要播放 FM 九十八点二最新节目？ 嗯，我要和主持人见面了。 想用最年轻炫酷的方式听广播，不用等到未来。FM 九十八点二，全频可视化平台，北京青年广播。 我做的啤酒海，温柔做的耍好白，海不穿鞋子的脚踝，快乐能信手拈来。Shine， 跟着我一直走，遇山再过山不回头，陪着我一直走，把人生握我手。抬起头走走走更远，去看看星河的上游。也没尽头，一起去吹风。 笑是最好灌溉，什么都不必介怀。拜，脱掉束缚活过来，什么都信手拈来。就还今天应该很愉快，帅 第一次遇见你的那天起，找不到地心引力，自己没出息，想你想你，全宇宙昏天暗地。你好再见，对不起，今天好天气，却不敢说爱你。晚安抱歉，没关系，明天星期几，要不要装运气？ Yeah. Oh baby boy， 相信他会爱你。下不来气，感觉忧郁，我想见你，感到说不出口，哦哦，好想求救， echo echo， 想牵手就挥着手，话不在胸口却说不出口， echo echo， 想点头却摇头。第二次遇见你，鼓起勇气，可不可以喜欢你？可惜我太心急，胡言乱语，我不可以喜欢你。你好再见，对不起，今天坏运气，希望你别介意。明天一定没问题，重新说一句，我真的喜欢你。 Oh baby boy， 相信他会爱你，下不来气，感觉忧郁，我想见你，感到说不出口， oh, oh, 好想求救， echo echo， 想牵手就挥着手，话不在胸口却说不出口， echo echo， 想点头却摇头， 不曾老树昏鸦，下